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26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朝鲜拥有最强的核遏制力，向着最后胜利的高峰突飞猛进。这次进行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获得成功，使全体朝鲜同胞和全世界无比激动。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的成功令人痛快，大大显示了主体朝鲜在历史的考验和敌人的种种挑战中以千方百计巩固的强大无比的国力和所浓缩的潜力，对渴望超越思想、理念和制度的差别来成为一个强大民族的朝鲜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来说，是一个大喜庆和特大事件。但是现在朴槿惠集团被这民族史上的壮举魂飞魄散，并恶意重伤和诽谤同一民族等胡作非为。朴槿惠24号一听到我国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大获成功的消息，就惊恐万状，赶到南朝鲜伪军前方部队，说什么北方在凌晨利用战略潜艇发射了弹道火箭，北方的核与导弹威胁时时刻刻在逼近等，甚至扬言什么要予以果断的应对。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胡说什么谁的经济难、动摇等梦呓还嫌不够，就像神经病患者那样，竟敢发起特大型挑衅，指责我国最高尊严。目前白头山革命强军满怀着要彻底消灭那恣意妄为、极力企图遮住我们伟大太阳的青瓦台风女的意志，一心等待着摧毁青瓦台密室的最后命令。朴槿惠逆贼从执政到现在所干下的只有拜美国为老子、谋害统一民族、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卖国行为。谈话强调，希望民族和解与团结的全体同胞将坚决果断地埋葬万古逆贼朴槿惠，来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一定争取祖国统一早日到来。